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农历闰6月13，北京晴间多云，36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今天起推出5集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今天播出第一篇，请回答塞罕坝。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党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交通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23家山西火电企业垄断直供电价格，国家发改委开出7000万元罚单。 金砖故事魅力厦门，42项举措全国首创，厦门自贸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央广时评，诈骗缠上老人，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出手。 以下是详细内容。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18大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随后在3中、4中、5中全会上密集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部署，频次之密、推进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多，前所未有。 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源于习近平长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俯瞰中国生态版图，一片林海恰是践行总书记新发展理念的印证，它就是塞罕坝。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是历史上莫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开围放垦加上山火不断，到解放初期，这里的原始森林已变为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1962年，林业部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务林人战风沙、斗严寒、抗干旱，营造今天的百万亩人工林海。55年后的今天，高岭之美浩荡重现。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塞罕坝如何示范，能否复制？在河北最北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一棵树如何化身绿色长城？探寻答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今天起推出5集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请听第一篇，请回答塞罕坝。采制：央广记者樊永信、沈静文、孟晓光、张兆福。 生态环境还是个短板，我们期望蓝天啊、白云、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生态建设绿化是很重要的，要建立绿色屏障。人们都应该生活在绿荫之中，这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29号在首都义乌植树活动上的声音，在400多公里外听到回响。这里有林地面积112万亩，相当于105000个标准足球场连成一片。林木总蓄积量1012万立方米，需要11个水立方才能装下。塞罕坝这个名字，因为一个林场和它孕育的人工绿海，55年来被几代人铭记。 看我父亲，他那会儿是建厂之前，58年来的。 我对象62年就来了，我是68年到三河口，我儿子也在林场上边。我这三姑娘，她 76年的冬天来的。 我84年来，85年，我一开始就是护林，到现在干了32年了。我就林区生人， 我们大部分90%的都是子承父业。我父亲他在这转工是75年，我是95年河北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回来了。我就是喜欢这片林子，出去上学上2年，那头也太热了。 行走在几代人守护的塞罕坝机械林场里， 脚下踩的是几十年厚厚的松毛，地毯般蓬软可靠，头顶是半个世纪的大树，枝叶交错，低头还有高不过膝盖的三五年小苗，满眼深绿浅绿，披头盖脸漫山遍野的绿。但林场老干部张醒会告诉你，这绿并不是天经地义。 我是1958年来的林场的，我在亮马田里也待了四五年呢，就是在那干活。以前一年一光啊，烧得溜光溜光的，没事就点荒，那会儿没人管嘛，哪都给你点了火，点你就点了。 林场的最初记忆被狠狠住在山时间。1962年建厂，从外地引来树苗。1963年，造林成活率不到8%。塞罕坝上-40度的严寒，从年头刮到年尾的风沙，气候条件让外地树苗水土不服。造林者们住着窝棚，吃着咸菜，开启了塞罕坝人自主育苗的历史。1964年春天，屡败屡战的造林者们怀着希望，在名为马蹄坑的区域造林516亩，成活率突破90%。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刘海莹： 马蹄坑造林的成功啊，不仅仅是体现在技术上的一种突破，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一种坚定。机械造林突破了高寒禁区，是国内外没有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呢，完成了它的突破性进展，由此呢，吹响了全厂干部职工向荒原进军的号角。 一棵树的长成被寄予前所未有的厚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植树造林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党的18大以来，塞罕坝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80%，塞罕坝人开始二次创业，在机械设备用不上的陡峭坡地开展攻坚造林，用肩扛、马拉、驴驼等原始方式送苗、育苗、植树造林，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守护生态。55年不变的林海回响里，塞罕坝人的赤子之心也不曾变过。因和林场厂长赵立群说到两件事儿红了眼圈：因常年护林无暇顾及，仍然顽强考上知名大学的孩子，和手中一株倾其心血的纤弱树苗。 这个呢，就是华北落日松，这是16年育苗的种子，到明年春天就把它栽植到山上了。 从这么小的苗长成这样一个参天大树的话，得经过多少年？ 它要45年，需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专门的人员进行培养、培育、抚育、呵护。我们各项措施都建立了非常规范的标准和流程。 孩子如树，树如孩子，连片大树最不堪火光。每年3月15号到6月15号和9月15号到12月15号的防火紧要期，除了生老病死，全员在岗。尤其对于林场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林火灾的记录不动声色，背后是一天天的惊心动魄。 防火紧要期最怕的就是晚上接电话，我们干防火这超过10年以上的人，每个人心脏都不会好，弄医院去一查肯定有心脏病。 那虽然离这么近，但是两边自然条件完全不一样，是吗？ 对，不一样。这边过去也是像那样的， 历史没有如果，但在二道河口塞罕坝林场和浑善达克沙地泾渭分明的毗邻处，我们看到塞罕坝的另一种可能。百万亩林场如果成为连片的沙地，塞罕坝人将经历大不一样的人生。同样被改变的还有北京人、天津人的生活。塞罕坝林场副厂长张向忠说，塞罕坝的森林每年释放氧气可供199.2万人呼吸一年之用，与此同时，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1.37亿立方米。 林业吧，生态效率是第一位的。塞罕坝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处在浑善达克沙地南沿，六沙丘陵刮起来，1.0到2公里。林业本来就有堵风功能，你沙子刮不下来，自然而然你这个沙漠它就刮不到北京去。第二个，这塞罕坝这本来就处于两河之沿嘛，辽河、滦河之沿嘛，也是水源涵养区之一嘛，生态极为重要嘛。 55年矢志不渝，一张蓝图绘到底。少年双鬓染白，当年手植的小树如今刚刚长成。都说10年树木，在塞罕坝工程不必在我，树木岂止10年。美丽高岭上荒原变林海，生态成绩单如何写就？塞罕坝给出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各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党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央广记者车丽、王凯、刘乐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大家普遍认为，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慧教授表示，讲话为党的十九大定调，也是为未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谋篇。 所以说这五年呢，我的体会是非常不平凡的五年，确实按照我们的预定目标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五年确实使得我们国人的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凝聚。习总书记这个讲话为我们后续的发展的指明的方向，为十九大也奠定了一个基础啊。 河南焦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王飞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在治国理政理念上一系列创新和发展，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自信心。 所以作为这个党史工作者呢，我觉得下一步呢，我们就应进一步来加强对这个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这个学习和研究，牢记我们的这个职责、使命和担当，进一步来加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对地方党史的研究，充分发挥了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安徽黄山市委党校综合研究室主任杨晓黎认为，从党校的角度来讲，全面从严治党更加的重要。 一方面要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同时要把我们已经制定好的制度落实到位，更加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真正为党为人民做好自己的工作。 来自黑龙江大学的青年学生党员张丹，同时也是学校的团干部，他站在引领学生思想工作的角度上，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 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呢，也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在全国大力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高校的团干部，我们会进一步做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以自己更加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喜迎十九大的召开。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师安慧林是一名刚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在我们国家砥砺前行的五年里，他自己的成长也跟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这五年来，我自己从学生变成了高校教师，也深刻地体会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我的意义，这也会激发我在工作岗位上更加坚定我的工作，同时将这种自信和坚定传授给我的学生。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精神。文章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在新的发展阶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央广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在京举行部分驻京主要境外媒体负责人茶叙会，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国新办表示，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的目的是为十九大召开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建设等作出了重大论断。欢迎境外记者参加中共十九大采访报道，也希望国际媒体客观公正报道中国党和国家的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交通部、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各城市应制定车辆投放机制，增加停车点位，统筹发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享单车，目前共享单车发展中主要矛盾集中在投放数量大和停放空间不足之间。在目前的管理中，多数城市已经开始引导共享单车企业增加运营维护人员，对单车摆放进行规范，并及时调控区域内单车数量。以厦门为例，12条主干道已列入共享单车乱停放整治路段。厦门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高级工程师张寿荣说， 比方说1.5桌梨啊，或者2桌梨左右，他又派一个巡检人员在这个路段上不断巡视，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在半个小时之内及时要清理走，所以那个管理不好。有可就当做以后投放厦门市场你这家企业车辆数量的一个依据吧。 指导意见还明确，运营企业需要对用户注册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示计费方式和标准，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时禁止向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针对发布的新规，摩拜方面表态赞同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充分利用车辆卫星定位、大数据等信息，加强对所属车辆的经营管理，推广应用电子围栏技术等要求。 OFO 小黄车回应称，将积极配合试点电子围栏技术。 OFO 工作人员谷宇浩， 我们跟这个北斗去合作这个定位系统，以及说这个相关的这种电子围栏，每个人下面都有信用积分嘛，比如说他扣到了0分，他这个账户是不是被封停了。 2016年，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组织23家火电企业达成并实施职工电价格垄断协议。昨天，国家发改委对涉案协会和企业依法开出7338万元罚单。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经过实名举报调查查实，2016年1月14日下午，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召集大唐、国电、华能、华电4家央企发电集团、山西公司、章泽电力、格蒙能源、晋能电力、西山煤电4家省属发电集团以及15家发电厂召开座谈会，协商价格，签订公约，并确定2016年山西省第二批大用户职工电报价较上网标杆电价让利幅度每度电不超过2分钱，最低交易报价不得低于每度电3毛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处长徐新宇， 大概他是达成一个3毛钱的市场价，最低的都到了就是1毛7了，而且也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大概是5分钱。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煤电倒挂的矛盾去年以来的确比较突出，火力发电企业承压的确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 假定说这个趋势目前不制止的话，妨碍今后的那个整个电力市场化的改革。 最终，国家发改委指导山西省发改委依法对达成垄断协议发挥组织作用的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从重处罚，顶格罚款50万元；对参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积极配合调查、认真整改的涉事企业，处以上年度相关销售额1%的罚款；对23家涉案企业合计罚款7288万元。 金砖故事，魅力厦门。 福建自贸试验区自挂牌成立2年多来，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努力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截止目前，累计推出292项创新举措，其中厦门片区有120项属全国首创，42项。央广记者钱程陈庚报道。 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基因已经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厦门这座城市。如今又因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新内涵、新使命，厦门市副市长黄强表示，自贸试验区已成为厦门改革创新的新高地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我们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新形势下履行特区使命的重要抓手，率先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率先实施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三互通关模式，推行关检一站式的查验。 自贸区的各项改革创新措施也为厦门改善营商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第三方评估，2016年厦门市营商环境相当于全球经济体排名第40位的水平，比2014年上升21位。黄强认为，简政放权、审批提速是基础。 我们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整合形成一张蓝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流程再造和放管户的改革，减少47.8%的前置审批环节，取消36.8%的中介服务事项。 此外，厦门市聚焦企业需求、重视人才吸引的政策也极大地激发了经营主体的活力。据社科院评定，2016年厦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已攀升至全国第19位。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巴彦淖尔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农业提质增效，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央广记者宝音、李行健、董云静报道。 现在都是网红直播的时代，确实这个现在这个效果比较。 巴彦淖尔是五原县核桃电商产业园的商家史代奇，正在用直播平台展示和销售雪花粉。产业园负责人辛一斌说，直播还有在田间地头进行的， 比如说他卖面粉的，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小麦地里头去直播，卖这个瓜果的直接去暖棚里面直播，这种销售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电子商务产业已经成为五原县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拉动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县里还建起了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直接带动了上万名农民从事设施农业生产。五原县农牧业局局长刘永刚， 最初主要是以设施农业起家的，后来一个逐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融入二次产，比如我们现在的高附工业，后来又进入一个产品的初加工，再就是后来一个逐步融入三次产，把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 目前内蒙古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6个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每年为国家提供超过100亿公斤的商品粮，为保证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湖南省湘西州花园县18洞村坚持不等不靠搞脱贫，自力更生争致富，用3年时间实现脱贫摘帽。央广记者姜文静报道。 要脱贫致富，水电路网络等基础设施必须先行。3年来，18洞村人出工出力，在县乡政府扶持帮助下，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条件。村民农建说， 我们这个是金人虎贫的这个村，也搞了个建设基础设施。 18洞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不利于发展规模种植。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决定采取飞地的模式，在宁静的道尔乡承租了1000亩土地建设猕猴桃种养基地。工作队鼓励村民用每人3000元的帮扶资金入股，与专业化公司合作建设。贫困户农先进家用扶贫资金入股之后，又申请了50000元的3年免息小额贷款，养了500只土鸡。 养鸡第一年也可以，每只大概有50元，收入也有20000元左右。老百姓热情很高，变化你就是能够看得见嘛。 村第一支书石登高说，接下来要做好18洞村的品牌。 我们现在脱贫只是一个最小小的一个进步，下一步呢，我们的发展呢，主要是产业发展这一块，对18洞这个品牌营运，我们输出了我们标准，关键性的2类商标已经转让给成功转让在我们18洞村了，对下一步的发展呢，有了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央广时评。诈骗缠上老人，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出手。撰写曹波。把手里的房子抵押并放款3个月，就能获得每月10%到15%的高利息，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本金。这样的以房养老项目让不少老人心动不已。然而数月后，不仅承诺的高息不见踪影，老人的房子也被以低价悄然过户给了关联人。报道显示，2015年开始，北京就有数十位老人陷入此类骗局。更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整个房子抵押委托公证的过程看似完全合法，导致老人们维权困难，即使骗子被捕也很难要回房子。近年来，面对各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相关部门已开始加大打击力度，比如对保健品等诈骗高发领域进行监督排查，针对电信诈骗各部门联合出台系列措施。但与此同时，骗子的手法也在花样翻新。 不少诈骗分子以响应国家政策之名，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等噱头非法集资诈骗。本次揭露的陷阱无疑是从以房养老政策中找到了以房坑老的灵感。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达到2亿多人，针对老人的黑色诈骗链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诈骗方式，某些部门的意识还相对薄弱，管理环节还存在漏洞。令人欣慰的是，针对以房养老诈骗的新情况，北京市司法局已经作出回应。北京市公证机构在为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或涉及处分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办证过程必须进行录像并附卷备查。这一刚性规定还将推广至全国的所有公证机构。让老年人远离骗局，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出手。对于蹭热点傍政策的新型诈骗套路，司法、行政、公安等部门应该迅速反应，实现信息共享，加强互动合作，共同织就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防护网。只有这样，才能斩断伸向老人的诈骗黑手，让银发社会老有所依。 我感觉吧，他就是特别爱玩爱闹，我俩搁一块就是我也爱闹。 他就是什么事儿都先想着别人，然后平常战友有啥困难了，他心里边都记着，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 这枚联合国二级和平勋章如今就静静地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向人们讲述着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牺牲奉献的故事。 稍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为你呈现大国军藏十件珍品的声音导览，第十件藏品，谁的勋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昨天再行发布，上榜企业去年互联网业务收入总规模达到1.07万亿元，同比增长46.8%。 全球在建装机规模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昨天进入主体工程全面建设阶段，总装机规模达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昨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首条高铁张呼克专乌兰察布至呼和浩特东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将构成内蒙古及西部地区进京快速通道。 天津市政府昨天发布，第13届全国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将于8月6号上午举行，8号正式开始火炬传递。 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起草《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方式，政府将其持有的部分产权的使用权让渡给首次购房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于芳，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